堂的真古法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真的是他上黑色空地里我自里爱开心自己 Thank you. 不怕鬼不隐蔽。 是。这咋子好生面容？ 哦，拿来我看。 飞龙中啊， 今日里真可下得诉苦衷，姑爷啊，小姐佛爷你贫穷，今日里我不下得诉苦衷。 原来如此啊。 我一杯闷汁送 黄金三宝，这儿他娘亲不肯放银棍，私自出门。这次到了官员，他对亲夫却无回应啊。那是有天上的后光，儿婿莫进园去。这次就下跪到跌在地上，低头一看呐， 怎么样啊？ 其实阎王闻声心血死在地上。 哎呀！ 亲自一来问他想。人命关天真的了，王城老子心间吊，不是那种有去瞧，必定是母女同为死不瞧，只是要完这圈。你不听为娘哭劝告，怎我不知道哎？ 我不怕你放心，放心我娘。 哦，是是是啊，不等家中的安息。 等你凶案无踪影，衙门有理家不是来主吗？ 哎，兄弟，你看啊，徐主任，开门开门开门！ 敲门，谁 娘， 开门。我来问你，夫人是多少副牙关？ 哎呀，看他们正是皇上的女子，必是凶案。你再走来。 嗯，哎呀，对不得，对不得。 门上留下血手印，腰下抵拉反不能。 哦，我是因为松断人，共也不可冤枉人。 你帮你学医一经， 只有血手印。 学你在这上。 真杀人吗？ 我也杀了，不想了， 我也杀了。 凭空中了上金城， 心中比你悲。死的家与性命的，我死尽他们放心了。这是我七情已经爱，山原来是妇女才从家落黑。我不在西昌市的花园内，我不在想也不一人精彩，我会不听娘亲劝，到如今我死的路忙是在早得你又早不早武功枯燥。 哎呀， 是 捆绑下去，这倒是个打扮。 是， 哎呀，大人。 明哉明哉，万岁！今日遇了替死鬼。老爷要我送长子，望大太子公堂来。 都，乱仓公堂给到我的。 我叫王成老爷之名前来送长。 张先生， 兵大人王成挑人送长子前来。 我何先生，向王成乃是本城首府，三出的他将，困他是破大。 传他上当。 上台在借故谢大人， 唐氏镇上来。 心脏太笨，怀恨在心，多儿也不是三更闯进王家八送一样。 别忙， 万寿爱神堂，修根用法行，将个命法，四故亲属，众生定罪，死而无怨。 将。 小僧本是多是非，我几乎里真杀害。 有道是谁，你心窍是难保全。 现在我因为苏代贼所有乡邻出门恩泪 马龙马虎胆马官知山之边不知西 杀杀杀人为了贼我家中苦有大人贼我是小弟呀一杯真味圆满醉，生命不是儿戏子。大人啊，你身着披风要明察去啊，为民民生稳坐之责。 这一送烟马的举台的万个嘉宾得不到了大金命运就受了苦。 愿望难走。 来呀， 在 与我宽大女子一同。 欢聚有意，莫心难聚。混杂之声，声难解。今日你遭人屈辱，才知伤痕。不杂之他也。 Thank you. 不不好了，如今身外三个人老爷子因为有你军衙内军营杀戮十四面正是马路旁的车还有一只金虎兵传家之父无姊妹王成龙今是不是武兵的下克明 thank you.

长。哎， 老大人。 哎呀，状元公啊，状元公，你不念老夫作法之情，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为呀、啊？ 哎呀，老大人，此事是万万使不得的。 李兆廷听之， 万岁！ 万岁有旨，命李兆廷即刻进宫成婚，不得有误。哎呀，状元公啊，状元公，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为呀、啊？ 甚名？ 告辞了。 前科状元封一名，巡按八府回朝转，来访妹婿李兆廷。 门上哪位在？ 何事？ 我家大人拜帖在此， 请稍待。小姐，拜帖在此。冯以明，哪里来的什么冯以明？快快有请诺。 是， 有请。 有请。 梅婿在哪里？梅婿在哪里？ 梅婿大人。此人好 不像我的妹婿啊。 大人请。 状元公请。状元公，你少年登科，可喜可贺。 大人说哪里话来？下官你登门拜访，何老大人驾临， 岂敢？ 大人请坐。 有座。

了。